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明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的能见度会逐渐的有所改善，明天天气晴朗，适合大伙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西二环的北段双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西三环的北向南方向，紫竹桥到新兴桥；西四环北向南方向，定慧桥；西五环的北向南，晋源桥。以上路段车辆行驶不畅，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秋天到现在为止啊，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供暖之前这段日子呢是最难熬的。其实我们的身体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啊，也有一些小的不舒服的情况有可能出现。比如说有些朋友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就会感觉自己的嗓子总是特别的干，特别的痒，还有一些朋友呢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自己的皮肤总是开始起这个白皮皮，起小屑，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难这个非常愉快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哈。很多朋友说这些情况都是和我们的季节所带来的秋燥有关系，到底是不是这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段，我们到底如何来养生和保健呢？ 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到了，预示着冬天就要来临，天气越发寒冷干燥，您的嗓子还好吗？此时滋阴润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稍有不慎咳嗽声便会不绝于耳。滋阴润肺具体怎么做才好？对肺好一点要多吃些什么？咳嗽嗓子干哑难受又该怎么缓解？健康加油站带来干燥深秋滋润过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李东晓给您说说润肺去燥保健康。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李东晓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润肺去燥保健康。这也是我们健康加油站为大伙儿推出的干燥深秋滋润过系列节目。那也想在节目的一开始先让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到底如何非常滋润的过完这个深秋季节哈。先让李主任和大伙儿说一说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尤其是明天就是我们说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我们的气候特点到底是什么样的，那这样的一个气候特点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起居，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是这样，明天23号吧，就是咱们霜降的节气，在这个24个节气，它是那个咱们秋季啊最后的一个节气，这个一般是在太阳到达黄经210度的时候开始出现。这个时候呢，什么特点呢？就天气逐渐的变冷，开始降霜。这时候呢，各种疾病啊都会乘虚而入啊，所以说那个就把这个养生啊防病的这个工作提到这个日程上来了。在过完这个霜降呢，我们大部分这个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就开始进入冬季，这个时候呢，动物呢就开始了冬眠啊，那个人呢也需要补充一些能量来度过寒冷的冬天，这个按照这个习俗呢，我们这个人们都会在霜降前吃一些生津润燥这个补气养生的一些食物这个霜降这个节气以后有什么那个特点呢？一个是这个霜降进入深秋以后啊，在五行中这个它属于这个对应的是金在人体中五脏中对应的是肺，这个时候呢，这个秋燥这种状况是特别明显的就是由于燥邪容易伤及人的津液，就会出现口干鼻干、唇干、咽干舌干少津大便干结、皮肤干燥或者皴裂这些状况。除了这个秋燥这个特点之外，另外还是有一个，就是随着这个天气呢，阳气中医说的阳气逐渐的缩减，阴气逐渐的旺盛，然后这个自然界一些植物开始凋零这个时候呢，这个温差会变得非常大，对，非常大。然后一些这个体质比较弱的抵抗能力比较差的一些患者呢，他就可能就不容易耐受，然后出现了一些这个感冒发烧还有一些呼吸道疾病就逐渐的增多了。 所以说在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和大伙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嗓子干痒甚至皮肤出一些小的这个皮屑什么的，都和这样的一个季节特点是吻合的。 对对对，它是这个秋天的这个燥气当令导致的。 所以说现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依然是燥邪当道，我们想要度过它呢就得润燥了。 对，这个在中医这个润燥方面呢，我们这个那一个是在这个从饮食上来说吧，从饮食上来说，那个这个时候吃东西应该是平补，不要偏温偏热的。这个是平补呢，就是要选用一些气味比较淡作用比较缓和的食品。比如说一些什么芝麻、蜂蜜、白菜、红薯萝卜、苹果、梨等等，这些以丰富体液滋阴润肺，少吃一些发散的东西发散的东西，比如说葱姜蒜辣椒比如说火锅烧烤，这些以免上火。 这个饮食上得有特别注意的地方。下面呢，我先为大伙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让李主任跟大伙来说一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既然有一些东西我们不能吃，那我们到底有哪些东西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度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能够让我们非常滋润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深秋季节。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网易的网友们也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 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的问答，上下半段各有一个小问题，我们会在上下半段各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精美小奖品哈。上半段的互动题目啊，这个跟李主任商量的时候，李主任说得给大伙出一个简单一点的，非常的有意思，想问问大伙，在秋天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笑，也就是说开怀大笑的笑，到底对于我们秋季养肺有没有好处呢？这是我们上半段李主任出给大家伙的互动有奖问答，笑对于秋季的养肺有没有好处？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下面让我们来刷新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近日，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确定了7家儿童白血病定点医院，来帮助白血病患儿得到及时的诊断、规范的治疗方案和完善的追踪服务。这7家医院包括了儿童医院、首儿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等。这也是本市首次从国家层面针对儿童白血病的救治管理做出专项部署，提出专门要求，并且向社会公开发布儿童白血病的定点机构。10月的第三周是全国早期胃癌的宣传防治周。根据了解，胃癌的生存率和发现早晚有着密切关系。早期胃癌的治愈率可以达到 90%， 但是一旦进入到了中晚期，生存率会大幅下降，只有 30% 左右。为了及早发现胃癌，专家建议高危人群每年做一次胃镜检查，例如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者等等。根据统计，每年新发现的胃癌有近一半和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有关。除了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可以降低胃癌的发生风险之外，还要提醒大家，既往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疾病的患者，也建议大家每年做一次胃镜的检查。挂面是一种非常简便的面类食品，很多家庭也是必备的一种方便主食，但是啊，我们要建议您不常吃它，主要是因为挂面当中含有比较高的盐分。这些啊，大家可以从挂面的食品标签当中观察出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我们每天摄入的盐不超过6克，而吃一顿挂面很有可能会赶上我们一天的食盐量。另外，煮挂面的时候，我们还会加盐，还有其他的含盐食材，这无疑又增加了食盐的摄入量。所以说，建议大家在煮挂面的时候，可以先把面煮一遍，然后把面汤倒掉，再加入新水煮面，这样来减少食盐的摄入量。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李东晓李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润肺去燥保健康。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李主任先是告诉我们说，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季节特点，这个燥邪是比较明显的，大家伙这个时候得注意润燥。而且李主任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和大伙说了一些我们在这个季节在饮食上的注意事项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下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关于这个我们说秋季养生还有润燥，大家伙看来这个是经常做，所以这个问题在我发资讯的时候说资讯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朋友发过来了。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要问问您说，这个燥是不是最容易伤肺？所以说这个季节经常出现嗓子的干痒和疼的情况。这是有一个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提出的一个问题，李主任。 对，这个是这样。这个燥为什么容易伤肺呢？因为这个肺呀，它是五脏六腑的华盖，中医说的是五脏，它在最上面啊，是五脏六腑的一个盖子，它比较喜欢湿润的环境，而厌恶比较厌恶燥，恶燥，说比较是娇气的一个脏器。 嗯， 它另外呢，它还是有外合皮毛，就是说它肺主皮毛，还开窍于鼻， 开窍于鼻呢，就是它通过鼻腔啊、口鼻啊来和外界进行那个交通。 嗯 啊，燥邪呢，一般这个秋燥从口鼻入口啊。再一个就是秋季啊，这个燥邪是主令邪气啊，与肺这个是相应的，在五行里边，所以它这个燥邪是最容易上肺，然后出现一些干咳少痰、咽痒啊、这个痰中带血啊等等这些症状。 好，总而言之，就是因为我们的肺脏，其实应该不是说我们的肺脏，因为中医的肺和我们西医的肺其实还是有区别的，是吧？ 有一定的区别。 西医我们叫肺脏，就是指肺这一个器官。 对对对。 而中医的肺不仅仅包括我们的肺脏，还包括了很多其他的呼吸系统。 对对对。 嗯，是。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呼吸系统，包括了我们的肺啊、气管啊、我们的咽喉啊，其实这都是中医所讲的肺这一个大的概念当中。 是的。 而这些都是比较喜欢这种湿润的环境。 湿润的环境。 嗯，但是现在我们的空气湿度是比较低的，燥邪比较严重，所以说它最容易受伤。那也想问问李主任，那现在家里的条件都好了，很多朋友家里都有加湿器，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把加湿器打开，是不是就能很好的避免这个我们说秋燥带来的伤害呢？ 是的，这个加湿器就是在这个防止这个燥邪伤肺方面，除了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饮食啊，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要多喝多饮水 啊、 多饮水。另再一个就是，把这个所处的环境啊，这个达到一定的湿度，这个有很多办法，比如说这个加湿器，这是最常用的。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咱们这演播室啊，放的一些绿植，大叶的绿植，这也是一个增加湿度的一个办法。另外，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呢，可以在这个暖气上放湿毛巾。啊，或者放旁边放盆水，这都是能达到咱们这个润燥的目的。 嗯，所以说湿润的环境对于我们这个润燥也是很有好处的。 是的。 嗯，好，这说完了环境啊，咱们还是得跟大伙好好的说说吃。其实刚才李主任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已经简单和大伙说了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得避免这种辛辣刺激的哈。最近有一段时间，一个这个朋友们经常约我吃这个羊蝎子，然后呢都是告诉我说现在天冷了，然后呢马上要入冬了，跟我说吃点羊肉对身体好，既能养生保健还能满足食欲。我就想向李主任求证一下，他们说的对不对啊？ 是这样，就说如果按这个季节吧，目前是一个深秋的季节。 嗯， 深秋这个季节基本上和入冬也差不了几天了。 嗯， 就说这个如果在初秋的时候，这个燥邪是比较明显，但是到入冬以后呢，这个可能随着天气的变化，这个寒邪越来越重。 哦、 这个时候温补一些这个羊肉啊、牛肉啊、火锅之类的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 啊、对，但是要根据个人体质。如果这个本人呢是一个比较阴虚的体质，就本身的内燥比较盛，比如说这个也是平时经常口干舌燥，然后容易上火的，我觉得吃这些这些食物要悠着点、啊。另外呢，就是在配料上面，比如说这吃火锅的配料上面，不要很选择特别辛辣的啊，让自己能那个 别吃麻辣锅、 对对对对，然后稍微缓一些。但是呢，这个时候吃一些这个火锅也是有利于咱们补充一些能量，然后能顺利的进入到冬季。 嗯，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季节特点。其实我们的这个燥邪已经逐渐的势力有点减弱了，寒邪的势力有点抬头了。 它这个燥邪也是存在的，但是呢，逐渐的寒邪在 增强， 在增强， 势力变得更强大。 对对对，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特殊时间节点，我们在养生保健这方面，除了要对抗燥邪，可能这个时候寒邪的一些预防，我们也得开始着手开始做了。 啊，是的，是的， 嗯。但是李主任，刚才我说这个吃羊肉的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您特别的严谨。您说了，有些朋友的体质这个时候呢，这个是内燥比较多。就不太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再吃这种比较辛辣刺激的羊肉，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比如说像燥邪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身体上的不舒服，或者说每一个人的体质对于燥邪的反应也有不同，这个时候如果依然是以燥邪为主的话，咱就少吃羊肉，因为这个毕竟还是比较上火的，还是比较燥的食物。 是的，是的。 那咱们来说说吧，什么样的表现提示大家伙还是燥邪当道，自己的身体可能燥邪的表现还比较明显。 是这样，就说我们的燥就是中医说的燥邪，它分 这个内燥和外燥。 嗯， 比如说在秋天，我们这感受燥邪以后，出现了一些那个风燥的一些症状，比如说那就是外邪进到体内以后，出现发热、恶寒呀、鼻塞呀，还有同时伴有口干、咽干呀、咽喉肿痛啊、这个便秘啊、这个这些症状的话，可能这一部分呢，它属于一个外燥， 嗯 啊，就是感觉从外界从口鼻进来的， 嗯。 另外还有一种这个内燥多见于一些什么，比如说高烧的病人， 嗯， 高烧完了结束了，他可能会表现为一些内燥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就是失血的、多汗的、剧烈呕吐的，还有一些这个老年人，你看很多老年人他会出现，他本身就没有任何，也没感冒，也没受凉，也没这个受燥邪，他就表现为咽干口燥，皮肤这个那个干燥啊，毛发也比较干燥，大便密集，然后还有痔疮啊，这个咽喉肿痛啊，这些就是他本身带有的，他不是从外边 感受来的 。这种呢，我们中医叫阴虚血少，属于燥邪内燥的一种表现。 嗯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得根据个人的体质来决定。是这个除了这个体质呢，你这段时间没有受到燥邪的干扰，也可以吃一些这个温补类的食物。 嗯，也就是说，像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想吃羊肉的朋友，咱们得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判断一下适不适合。 是 不是所有的朋友这个时候燥邪您还比较旺盛呢， 对， 这个身体还有各种各样燥邪的表现呢，咱就少吃点羊肉。 是的是的。 嗯，好。那有一些食物是这样的一个季节比较适合这些燥邪比较旺的朋友，咱们再来跟大伙详细的说一说吧。像现在这种，我知道中医是讲究吃应季的食物，应季的蔬菜水果。像秋天我们到了一个丰收的季节了哈，那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有哪些食物是您比较推荐给大伙来吃的呢？ 这个时候呢，因为确实是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所以说各种这个水果都比较丰富。 嗯 啊，这里边呢就是润肺的这些水果呢，比如说那个苹果、梨、柚子、什么甘蔗、这个橄榄等等这些水果，那是润肺的一些水果。 嗯， 另外食物里边呢，就我们常用的一些芝麻、蜂蜜、白菜，然后豆腐、红薯、萝卜啊，这些呢也是有润肺的作用。 哦，这些食物都是比较推荐于大伙儿这样的一个季节来食用它，都有润肺的功效。 对， 那也跟大伙儿说一说这个喝水的讲究，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我问您说这个空气的干燥会不会让我们这个燥邪更加严重，您说了的的确确会，开加湿器这个时候是一个好方法来减少燥邪的影响。那多喝水的话，其实有一些朋友对于喝水啊也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因为之前的节目我们推荐大伙说一天喝这个八杯水是有科学依据的，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特殊季节，如果我们想要更滋润一些，这八杯水是不是不够，还得喝更多？还有就是这水我是不是比如说加点菊花啊，加一点蜂蜜啊，是不是效果会更好呢？李主任。 啊，是这样，这个饮水啊当然是一个润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手段。 嗯， 但是具体喝多少水呢，一般呢我们这个每天人体在皮肤上蒸发的水分大概在600毫升左右。 嗯， 然后就从口鼻里边、口腔里边、鼻腔里边呼出的水分也有300毫升。 嗯， 这个时候呢秋季这个秋冬季节这个比较干燥，我们还是建议要比往常其他的季节要多补一些， 多喝 点水，大概在400-500毫升左右。然后总体上一天的这种补水量不是补水量，一天的这个补水量我们应该是在1200-1500这些左右。 哦，1.2升到1.5升。 对对对。 就是大可乐瓶的一大瓶的这个量。 对，但是这个也要根据情况。 嗯， 啊，一个是很小的小孩不能补 给喝那么多。 再一个有心肺功能不全的这种，有心衰的这种，肾功能不全的也是不要补这么多水。 嗯，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水啊它也有一定喝水有一定的讲究， 嗯， 就说什么时间喝水呢？我们一般是要求在早上多饮水，晚上就少喝水，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人体的血粘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在晚上会 蒸发一些水， 蒸发一晚上了。 对，一晚上它大概能失掉400-500毫升。 嗯， 这个时候血液粘稠度是增高的。这时候清晨呢，你喝上一杯水，这样有利于这个稀释血粘度。 嗯， 另外呢，你晚上如果喝大量的水，一个是晚上要起夜， 嗯， 再一个就是那个。他回心的血量会增加，然后会弄得这个眼面浮肿， 嗯， 这个不利于睡眠。 好，早上多喝点，晚上少喝点。 对，晚上少喝点。另外呢，就是要求啊，就是要多次饮水，不要豪饮。 少量多次。 少量多次，不要豪饮，大概一般一次在200毫升左右吧。 嗯。 这个总共一天在六杯水，这个状况。 嗯。因为真的有很多的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叔叔阿姨，这个习惯呢就是渴了才喝水，不渴就不太爱喝水。 这个不是太正确。 嗯，所以说我们要提醒大家，其实喝水啊不是当您渴的时候再喝，这个时候就行了。 是的。 当您觉得渴了，其实身体已经这个缺水的信号比较明显了。 是的。 在您不渴的时候，您养成一习惯。咱现在 饮水的习惯。 对，带着一保温杯什么的。 对，嗯。 咱们可以直接喝。那水的温度有讲究吗，李主任？ 水的温度我们现在一般要求是在10度到30度之间。 啊，别喝太热的。 太热的、太冷的，一般要低于体温啊。万一太冷的，当然他脾胃受不了。 冰水不行 啊，对对对，因为这个季节也在这搁着呢。 而且寒邪马上就要抬头了， 对对对对， 咱们得预防一下， 对对对， 别喝太凉。 是的， 但是也别喝太烫。 对对对， 嗯嗯，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喜欢喝烫的，觉得烫的是养生保健的，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 对。是这样。 嗯，好，那这个水里面需不需要加一些比如说蜂蜜啊，甚至现在还有这个卖的秋梨膏什么的，上面都写着有滋阴润燥的效果。 这个水里边那个实际上最好的润肺的补水的这个水呢，应该是白开水。 哦，就白开水就行。 白开水，这个因为它这个不含有能量，不含有其他的一些有害的物质，然后容易进入细胞内，然后参与新陈代谢。加一些蜂蜜当然是也是比较好的， 也可以， 但是得看有没有糖尿病啊，有没有这个肥胖啊，这些实际上偶尔用点蜂蜜还是挺好的啊，对便秘啊、对肺啊都有好处。另外还可以加一些花茶啊、绿茶，但是它不是作为补水的主要的，包括一些矿泉水、矿物质水，它不应该作为一个主要的补水的方式。 嗯， 可以再增加一些喝水的情趣啊，可以用一些花茶。 也就是说，一天咱8杯水，选个1杯2杯，咱们加点这东西就行了。 对对对，是的， 最大量补充水分最好的还就是白开水。 是的， 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李东晓李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说润燥啊，润肺去燥保健康。关于这样的一个季节，大家伙有什么关于去燥的话题、去燥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和李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去燥的话题。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发送弹幕，随时和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大家伙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在节目的上半段，李主任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季节气候特点就决定了这个秋燥还依然是占据了主要的势力，但同时呢这个寒邪也有点抬头了。所以说我们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你得根据自己的体质，如果秋燥的表现比较重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应该以润燥为主。但是呢，如果您觉得这个体质虚寒的表现比较明显的话，您在润燥的同时，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驱除寒邪的准备工作您也得着手了。我们来看一看大家伙回答我们上半段有奖互动问答的情况吧。上半段我们就想问问大伙，笑对于秋季养肺到底有没有好处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答案。美妈勇往直前携手一生都说的是有好处，花自芬芳也说有好处，而且好处特别多。马铃薯 MSY 这个朋友说不宜大笑，也就是说他说这个笑应该是有好处，但是不能大笑哈。还有这个勇往直前说笑能够使我们的肺部扩张，人在笑的当中还会不自觉地进行深呼吸，清理我们的呼吸道，能够使呼吸通畅。还有朋友说笑口常开，不但能够保养肺气，同时还可以驱除抑郁，解除胸闷，恢复体力。大家伙我看了一下，大部分的朋友都认为笑是有好处的，到底有没有好处，李主任给我们揭晓一下。 笑当然是对这个保肺啊养肺是有好处的。笑啊它本身是一种运动啊，它可以使这个胸廓扩张啊，肺活量增加啊，再一个伸展胸肌啊，这样有利于这个肺气的发宣啊，有利于人体气机的升降。这是从它那个这个物理的角度上来说，它有这种机械的那个性能。另外呢，确实像一位网友说的，它可以消除疲劳，消除抑郁，解除抑郁， 把这种不良情绪不要影响我们。 对，把这种不良情绪会有这个赶走。这个解除抑郁对养肺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在这个五行里边呢，咱们那个秋天和肺对应的是悲伤， 悲秋。 对这个抑郁啊，悲伤啊，对肺是有伤害作用的。所以说呢，他如果这个笑呢，他会对抗这个悲伤的这种情绪，所以对肺是有好处的。它是从两个方面。有养肺的功能。 既有我们说这种物理层面，同时还有心理层面。 对对对对， 苏卫东也说秋天笑一笑肯定是有好处的。这个季节呢，万物正好凋零，人容易产生悲秋的情绪，笑一笑可以摆脱忧伤，心情得以释放，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伙听完了之后能够多开口笑一笑，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我们的编辑告诉我们，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的获奖听众是田庚，这个朋友也是老朋友了哈。田庚，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姓名以及领奖地址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通过快递的方式把我们的奖品发送给您。那下半段我们依然和大伙准备的有奖互动问答，而且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啊，稍微的有一点点难度，想问问大家伙，俗话说得好，冬吃萝卜夏吃姜，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我们马上就开始吃萝卜了，对身体有好处，想问问大伙，萝卜当中哪一种萝卜对我们的肺是比较好的呢？这萝卜有很多种，红萝卜、白萝卜、水萝卜，各种各样的萝卜，哪种萝卜对我们的肺是比较好的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依然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的小奖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伙儿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润肺去燥的话题。李主任，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告诉大伙儿吃什么、怎么喝水，这些都讲过了。但是咱们中医啊，在养生方面，我知道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就应该是穴位的按摩。每次有中医专家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时候，我们都会让专家告诉我们一个养生保健的穴位。也想问问您，如果我们想要润肺去燥的话，咱身上有对应的穴位可以通过按摩对它起到刺激作用吗？ 有的啊，它有一些穴位是可以起到养肺保肺的一些作用。 这里边我给大家先挑出来几个吧。 哎呦， 一个是这个天突穴。 天突穴。 对，天突穴是在左右锁骨的正中间的凹陷的这个地方。 那就是咱摸一摸锁骨最凹的那个地方。 对，锁骨上窝最凹陷的那个地方。啊，每次啊是揉按2到3分钟啊，这样坚持做啊，就可以对缓解肺部的一些咳喘这些疾病。 好，天突穴，这是我们第一个穴位，这应该是两个，左一个右一个， 左一个右一个， 就在我们的这个锁骨凹的最深的这个地方， 深的地方 中间的这个位置。 是是是。 您说每次按摩2分钟，这个比如说有顺时针、逆时针的讲究吗？ 这个顺时针按摩。 顺时针、 啊、对对对、 嗯、按摩2分钟，这是天突穴第一个穴位，还有吗？ 对，另外一个就是承浆穴、 嗯、 这个承浆穴比较容易找，也是它在嘴唇的下凹处。 嘴唇的下、 啊、嘴唇的下凹处， 我们人中那个位置吗？ 不是不是，那是对下嘴唇的、 哦、下嘴唇， 下嘴唇的下凹处、 哦、也就是我们下嘴唇稍微往下巴颏这个 下边这有一 个 沟、啊、有一个沟，它这里边有个凹陷的地方， 嗯， 然后用食指用力的揉按啊，这时候口腔里面会感觉涌出一些分泌液， 嗯， 这些分泌液呢有预防秋燥的作用， 嗯 啊，这个呢其实是一些延缓衰老的一个腮腺素啊、 哦、 同时呢使老人的面色红润， 嗯， 这个承浆穴是比较有好处的， 也是有好处的。 对， 也想问问李主任，刚才您说了，这按这个穴位会刺激我们这个唾液的分泌，哈。 对， 咱中医讲的这个津液当中，是不是也包括了 唾液？也包括这个，对，也包括这个。嗯， 所以说这个津液是我们身体运化，我们说输送各种能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液体。 是的，是的， 刺激我们的口水分泌，嗯、也可以有助于我们养肺。除了这个，还有是吧？ 对对对， 还有哪个、嗯？ 另外还一个就是迎香穴吧， 嗯， 迎香穴呢，它就在我们鼻翼的旁边， 嗯 啊，在从这个名字上我们看出它的功能，就使人这个闻香逐臭 啊、哦， 它这个可以治愈各类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呀、 嗯， 这个是鼻腔湿润啊，这样就是阻止疾病的发生。 就鼻塞堵塞的时候，咱摁摁这儿。 对对对，然后每天用食指在迎香穴快速的搓法啊，搓热为主。 嗯 啊，搓热为止、 这个，这个就不是揉了，而是搓， 对这个、搓、 这个、 搓，对对对对对， 上下搓， 是是是。 好、嗯，这三个养生保健的小穴位能够帮助我们在秋燥比较旺盛的时候润肺去燥，大家伙记好这三个小穴位，而且摁的时间也不用特别长，基本上2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就行了。养生保健的穴位跟大伙说了，我们也来回答一下大家伙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关于这个饮食方面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苏卫东想问问专家，是鲜百合还有鲜莲子这两个东西哪一个对于去燥的效果比较好，想问问您。 鲜百合和鲜莲子呢，这其中呢，百合润燥的作用比较好一些。 嗯、 那个莲子呢，它包括莲子肉和莲子心。莲子肉呢，本身有这个健脾色肠的作用。然后那个莲子心呢，主要是清心火。这个里边它润燥的作用要差一些。所以说我们这个一般的熬个银耳莲子羹啊，这个或者加可以加一些百合、 嗯、 百合银耳羹这些，我们主要是还是用百合来润燥。 百合会更好一些哈。既然说到了这个莲子心，就想问问李主任，其实莲心啊，很多朋友都会拿来泡茶，莲心茶有清热去火的效果。那现在既然秋燥比较旺盛，有些朋友说我是不是可以吃一些寒凉的，或者说喝一些这种比如说莲心茶、菊花茶这种比较凉的东西，来综合一下燥带来的这种身体的不舒服。 这个莲子心呢，它是一个苦寒的药物、 嗯、 啊，它主要是用清心火、清胃火这些，但是呢，它对润燥的作用不是那么太明显。 嗯， 这个莲子心，对于一些温燥的病人的话，有火的病人的话也可以喝，但是不是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个润肺的一个药物。 嗯， 另外呢，这个。莲子心有清心安神的作用，它可以对睡眠是有改善的， 是有改善 啊。对，再一个就是，体质脾有脾胃虚弱的，体质比较寒凉的，这个体质比较虚寒的这个病人呢，对莲子心的应用要慎重一些。 嗯、哦，也就是说，比较寒的朋友、嗯，咱就别再寒上加寒、雪上加霜了。 是的，是的。 嗯， 嗯 那莲心，首先您不推荐大家在这个时候，我们说用于润肺。刚才您一直在说去火，莲心有这个清火的功效，它润的功效是不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 对，相对来说要差一些。 嗯，那代茶饮当中有没有比较推荐大家这个润肺效果比较好的代茶饮呢？ 有的， 我们常用的一些润肺效果比较好的，比如说那个胖大海啊、青果啊、还有一些麦冬啊、这个石斛啊、这个这一类的都有润肺的作用 啊、这些大家这样的一个季节可以泡着来喝水当代茶饮来饮用哈。 对， 关于胖大海，喜多多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最近嗓子疼，想问问用胖大水泡水行不行，还想问问如果经常喝胖大水泡的海啊、胖大海泡的水对于身体会不会有伤害。李主任， 胖大海这个药物啊，我们临床上也经常用，它是由来可以用来保护嗓子。目前呢，一个是天干物燥啊，润嗓子；再一个就是有些职业病，有些职业病呢，比如说老师啊，一些唱歌的演员呀，他嗓子经常会因为嗓子过度的，经常会不舒服啊、也有些人呢，就是这个抽烟抽的比较多，对嗓子有一定伤害。这个时候呢，都想用一点药物来 缓解 一下。这样喝胖大海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胖大海有那个润肺清肺热的作用。另外呢，胖大海还有一个这个清肠通便的好处。但是呢，胖大海本身是一个寒性的药物、也是像刚才说的莲子心一样，它对一个脾胃虚寒的一个体质的人，或者有凉燥引起来的咳嗽者，是不太适合用胖大海的。另外呢，从这个现代实验研究上面，胖大海是有一定的毒性的、但是经过实验研究来证实了的。所以在这个喝胖大海的，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见好就收。 也就是症状缓解了， 对，症状缓 解了， 对，症状缓解了以后，咱们就可以停用了。什么样的用胖大海呢？一般我们还是选择就是肺热咳嗽，啊，痰黄粘稠，啊，咽喉肿痛，啊，牙龈肿痛，还有这个一些急性扁桃体发炎啦，便秘啊，痔疮啊，干咳污痰啊，大便出血等等，这些用胖大海比较好。 好，刚才这个李主任描绘的，我发现都是感觉有点这个火比较旺的， 火比较旺的，对、是的， 因为这个药还是偏寒凉的，而且有一定的毒性， 对， 所以说千万提醒大家伙，见好就收，不要把它作为我们说日常养生保健的一个我们说代茶饮，经常去喝，症状好了咱就停。 对， 开心每一天，想问问西洋参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滋阴润肺的效果？如果是虚火比较旺的话，可不可以用西洋参来降虚火？ 这个听众的这个问题也是挺好的。它这个西洋参有什么作用呢？它一个是益肺阴，就润肺，这个是有的。另外呢，就是清虚火啊，它也可以用来有清虚火的作用。另外还有补气生津啊，治疗那个肺虚久咳，咳嗽老慢支，肺虚久咳失血的病人，还有咽干口燥，比如虚热烦啊，比较烦倦的这种病人都可以用啊，它也是可以泡水喝的。 西洋参是没问题的，这个季节 对，没问题的， 有润肺的功效哈。 对， 也想请教一下李主任，这个关于这个参啊，是中国人特别喜爱的一类补品哈，是不是在参的这个里面，除了西洋参之外，剩下的都是火比较旺，容易这个我们补出火来的东西？ 也不是，有好多参，比如说我们那个中药里边常用的这个太子参，沙参里边又有北沙参、南沙参，另外还有一些玄参，当然它不是一个同一个科的植物，但是都叫参，有很多它是，你比如说玄参滋阴清火的，还有那个北沙参养阴生津的，也是有滋润的 功效的， 所以说除了红参是偏热的啊，这其他的都不是那么火太大。 好，所以说其实在这个我们说想在参当中选对，也得适合自己的体质，适合自己的节气。不是所有的参我们都可以一年四季不停的喝它，对我们身体都有好处。 是的，是的。 好，继续来看大家伙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互动问题啊、有听众朋友在问您说，早上晨练对于现在这样滋阴润肺有没有好处？ 晨练呢，这个是这样，因为秋冬季节这个晨练啊，我们要注意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早晨因为天气比较寒凉，还是应该不要太早。不要太早呢，大概一般我们在太阳出来以后，九点以后再出去锻炼。因为这个早晨的空气还是有点凉，这样对于有那个有呼吸道疾病的，有这个心脑血管病的，还是不是太好。 是刺激。 对，在一个晨练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热身的运动。另外呢，晨练以这个不是太剧烈的运动为主，比如说 太极拳呀、太极剑呀、一些八段锦呀，还有一些这个慢跑啊，这些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 嗯，好，运动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肺功能的锻炼也是很有好处的。 有好处的。 嗯，好，百草园想问问说自己现在嗓子嘶哑应该怎么办？ 嗓子嘶哑呢，这本身也是秋燥的一种表现。所以说我觉着你回去可以用点那个，一个是我们比较方便的就是可以买一些润喉糖。这个各个药店里边都有这种润喉糖啊，可以含化一些润喉糖。另外呢这个这一段时间呢尽量的清淡饮食啊，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从饮食上这清淡饮食，这个多吃蔬菜水果这一类的啊，不要吃这个比较辛散辣椒啊、生葱、生姜、生蒜这一类的刺激性的东西。再一个呢就是要少说话。少说话，这个也很重要， 保护嗓子。 对， 多喝水吧。 对，多喝水，多饮水。再一个，把环境啊搞得湿润一点。 湿润一点 啊，对，这都是我们要采取的措施。如果想吃药的话，除了喝润喉糖之外，我们可以用一些小偏方代茶饮的，比如说刚才说的生阴四牙，我们可以用点麦冬啊，用点这个连翘啊，用点这个桔梗。这个代茶饮，泡 茶 喝，对，试一试。 好百草园这是给您提供了一个这个小的代茶饮的方子，您可以试一试。但是比如说您喝了两三天了，不但不好转，还严重了，您别再喝代茶饮了， 是 去医院找医生看看。 对对对，要做一下那个专科的检查，看一下。 好，我们先来回答一下下半段大家伙参加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马上该吃萝卜了。到底哪一种萝卜对我们的肺部是比较有好处的？我们先回答完这个我们说下半段的互动问答题目，再来回答大家伙的问题哈。我们先跟李主任交流一下大家伙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萝卜的品种。我看了一下，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说吃白萝卜对于肺是最好的。想问问您，白萝卜是最好的吗？ 是的，这说明大家伙的这个养生观念还是比较强的啊，养生知识也比较多。确实是白萝卜对咱们的肺是比较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医的这个五行里边，这个肺对应的是白色。所以说你们比如说白莲藕啊，然后荸荠。还有这个银耳，这些白色的食物，还有白萝卜，这些都是对肺比较好的食物。 哎呀，这说的我都馋了，马上该吃饭了哈。所以说现在大家伙就可以买点这种白萝卜，现在也是快，这个应该是正上市的时候。 是的。 那这个白萝卜做法有讲究吗？比如说有朋友就在我们的微信上说，这个萝卜最好是炖一下，然后呢出锅的时候再放点香菜什么的，甭提有多香了。还说有熬萝卜和汆萝卜这种做法也都特好吃。比如说像做法上有讲究吗？ 这个萝卜是这样的，我们如果用它这个做法没有什么太大的讲究，因为作为食物的话，它是比如说凉拌也可以，是吧？煮、蒸、炖，这都可以，也可以配一些其他的羊肉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就是在治病这一方面呢，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偏重。那这个白萝卜到底有什么功效作用呢？一个是它对，当然它是对消化系统啊，对一些消化不良、腹胀啊、吃饭不太好的这种呢，我们可以用生捣汁儿，就生萝卜捣汁儿，喝萝卜汁儿 啊。 另外呢，就是伴有恶心、呕吐、反酸。这些呢我们可以切碎以后加点蜂蜜，然后细嚼慢咽把它吃了。还有可以治，比如说这个主食可以治便秘，就是大便不通，可以用煮的办法。另外还可以漱口，口腔溃疡了可以漱口。另外还有一个对呼吸系统呢，这个主要是对一些咳嗽咳痰呀、扁桃体炎呀、咽喉炎、声音嘶哑，这些也可以导致。预防感冒都可以用。 那至于说这种，如果我们要更偏药效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生吃的方式。 对，生吃的方式比较多一点， 是更好一些的哈。 对， 所以说正确答案应该是白萝卜。我们的这个编辑告诉我说，下半段获奖的听众朋友是苏卫东，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他说必须是象牙白的萝卜对肺最好，白煮肺，熬萝卜汆萝卜多好啊。就是他说的，出锅的时候别忘了放点香菜。好，那苏卫东也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YKL 想问问您，石斛花的功效到底是什么？怎么吃？对于润肺有没有效果？

像一记耳光， 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课堂，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